新年， 新年， 新年， 新年， 新年到，新年好，快乐新年多热闹。嘿， 春到人间，大家展笑颜， 喧闹鼓乐相连天，轻动轻动锵锵锵， 男女老少笑脸迎新年， 声声恭喜新年好，恭喜新年乐淘淘。花开富贵财神到，